屋日前曾经发生一日内三宗爆炸，造成两死十九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承认责任。德国联邦议会选举投票前夕，总理默克尔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拉票。默克尔和拉舍特出席北威州阿森的竞选集会，形容拉舍特是桥梁构建者，有助各方沟通。选前民调显示大选选情紧凑，社民党近期支持率反先联盟党，略为领先。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和拉舍特的支持度亦非常接近。德国国会选举制度寻求结合直选和比例代表制，有传媒估计两大党支持率大概得20%左右，而社民党又表明不会和联盟党联合执政，因此组成政府的政党组合存在多种可能，增加细小政党的重要性。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中程岛的东南大约1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屋以南、山里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高空扰动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山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田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粤剧名伶龙冠天、陈慧思携手合作，带嚟龙音诗韵廿载情粤曲演唱会。除了献唱首本名曲，还邀请多位名伶以歌会之音，既有情意绵绵，亦有唱笑开怀。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龙音诗韵廿载情粤曲演唱会， 今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日咧原来系会多云啦，亦都有几阵骤雨，咁啊日间骤雨咧系会比较多嘅，亦都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咧约31度，咁啊希望无论任何嘅天气咧都唔会影响你今天嘅计划啦，亦都希望咧今天嘅温度，其实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觉得都阵阵嘅凉风噶吓，唔知系咪真系叫做入咗秋咧就可以朝早一早一晚咧都会舒服啲咧，室外的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77%。都希望大家有一个美丽的星期天，一个星期的好开始啦。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都有开心事要分享，需要点唱，可以打电话来 啊。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种种少了你，注定会有这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如遗 中人生，要 嚟自 Aga 江海嘉嘅《理性与人性之间》。是爱啊！星期天的你，如果仲在张床度碌下碌下，或者如果而家呢一刻望住你的枕边人，唔知是另一半定是小朋友，都应该是充满住幸福的感觉嘅。 心到三更半。

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像支持梁咏琪一样觉得自己是胆小鬼了。有一个显示你不胆小的举动，打电话来吧，1872388。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返抵中国深圳，《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话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文章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件针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由美国一手策划。美国和加拿大所讲的法律，服务于美国巧取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毫无公正性和正当性可言。又指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立场一贯和明确，坚定不移维护中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文章认为，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协议引发担忧，俄罗斯无意牵涉其中，但他认为法国遭受损失可能令欧洲和俄罗斯交流增多。他在纽约联合国召开记者会时指出，俄罗斯一直关注中美之间情况，不论是印太战略定是英美澳三国联盟，任何对抗性计划并无帮助。拉夫罗夫透露，同东盟各国外长进行讨论的过程里面，各国提及中国正是同东盟讨论南海行为准则，他认为是确保和平稳定最可靠路径。拉夫罗夫指，有些国家在南海进行挑衅，促请大国之间需要更多互相尊重。 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发生爆炸，酿成一死七伤。贾拉拉巴德的医院透露，一名塔利班武装死亡，受伤的主要是平民。目击者透露，塔利班武装当时乘坐汽车经过，放置在路边的炸弹被引爆，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贾拉拉巴德日前曾经发生一日内三宗爆炸，造成两死十九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库罗山承认责任。在台湾，国民党举行党主席选举，前主席朱立伦以超过85000多票，四成半得票率当选。他呼吁大家团结。根据国民党中央公布的选举结果，合资格投票的党员大约37万人，投票率大约五成。其他三名候选人张亚中得到60000多票，江启臣35000多票，卓柏源5000多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为什么还会有人打狗闹狗去教狗的？这个方式既落后又无效。 这个是旧一套的教狗方式来的，时代已经进步了，以正向教狗方式教导狗狗之余，还可以建立互信。 想知道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啊，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在香港住了差不多4年的资深建筑师 Faisal。首先，你觉得在香港生活的感觉是怎样呢？ Hello, terima kasih sudah diundang di sini. Saya Faisal, saya dari Jakarta. Ya, Hong Kong bagi saya itu nyaman, nyaman atau convenient ya, in term untuk kemana-mana nyaman, dan saya merasa lebih accepted di Hong Kong because seperti yang sudah saya bilang tadi, saya pernah tinggal di Korea Selatan, and then ketika saya datang ke Hong Kong, saya lebih berasa diterima di sini. Mungkin karena di Hong Kong itu lebih internasional dan orang Hong Kong sudah terbiasa dengan banyak orang yang berbeda dari mana-mana ke sini. So yeah, nyaman dan I feel accepted. 他说除了觉得去哪里都很方便之外，在香港他更加有被接受的感觉。可能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会出现在香港，他觉得在香港的生活是很舒服的。那平时在香港你多数会做些什么呢？ Jadi pertama kali datang ke Hong Kong itu setelah tinggal kurang lebih 4 tahun di Korea, untuk makananSaya sangat suka sekali makanan di Hong Kong karena lebih banyak rasanya, lebih banyak variasi, dan banyak yang dieksplor dan tidak bosan gitu. Apalagi di kantor itu suka ada yamcha tiap weekend atau hari Jumat gitu. Dan ya, saya sangat suka Yamcha ketika duduk bareng dengan teman-teman kantor and then minum teh and then makan snacks di Yamcha itu ya, itu yang buat saya happy. Dan makanan di Yamcha yang saya sangat suka favorit adalah siomay. Yeah, siomay dan spring roll itu. Yeah. 佢话平时最中意就系搵好嘢食噶啦。在香港有很多不同种类不同味道的食物，他真的吃极都不厌的。另外他最喜欢就是平时跟公司同事星期五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去喝茶，一起坐下吃下点心聊下天，已经令他觉得很开心。而他最喜欢喝茶的时候吃的就是烧麦和春卷。嗱，咁你食过咁多食物，有冇边一啲食物系令你非常深刻嘅咧？ Ada itu yang namanya century egg, yeah. Jadi itu telur yang sudah difermentasi itu. Pernah coba, tapi tak suka. itu jadi makanan yang menarik untuk saya itu adalah satu itu century egg, semacam telur yang sudah difermentasi dan itu jadi semacam menghitam, saya nggak tahu itu namanya apa di Kantonis. Pokoknya itu saya coba dan nggak suka. Dan ada satu lagi yang saya interest itu adalah stinky tofu. Jadi itu tahu, macam tahu, nggak tahu kenapa orang pada nggak suka itu. Ketika pas saya coba itu malah rasanya seperti tahu Sumedang, jadi hampir nggak ada bedanya dengan tahu Sumedang. Jadi cuma emang agak baunya agak kuat sedikit, tapi rasanya tetap somehow buat saya seperti tahu Sumedang. Jadi ya itu dua-dua itu century egg sama stinky tofu itu yang buat saya menarik perhatian saya untuk dalam hal makanan di Hong Kong. Faisal 刚刚就提到一种佢好喜欢嘅食物，亦都提到一种接受唔到嘅食物系咩咧？首先佢话皮蛋呢一种腌制过之后变黑嘅蛋，佢真系唔系好接受到。虽然佢系试过嘅，但系真系唔中意咯。不过他反而接受到味道非常浓烈的臭豆腐。他说虽然味道是比较浓烈，不过吃下去又觉得没什么，觉得挺好味啊。哇，估不到 Faisal 会接受到这么多人不喜欢的臭豆腐。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们，你们又接不接受到呢？思培觉得其实口味的东西真的很个人的啫。最紧要吃完之后自己够开心够满足就够了，又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喜好的。哇，讲到嘢食，即刻都好想去食翻啲自己喜欢食嘅嘢食先。今集多谢晒 Faisal 嘅分享 ，Thank you。 Hanya kau yang terindah, senyum mendadak tak bisa terganti. Kau ciptakan rasa rindu, ingin saya selalu bersama kau. Temaniku dalam mimpi indah tentang kita coba ucap salam. Selamat tidur sayang, semoga bertemu. Saat cinta ini cukup nyata, rasa sampai lumpur. Dan bila nanti kau rindukan tawa, cinta mulai membosankan, coba guncang rasa. Tetap tenang, saat di sampingmu selalu ada. Tetap cinta, pegang janji bersama kita selamanya. Kau masih satu terindah dalam hati, cuma kau semua ini.Hati masih hanya 个时候正式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第一位接通的朋友是温太，早晨温太。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 师培， 我是芭比，头先嗰个是师培， 不好意思， 混乱咗啦，唔紧要，点啊，温太，点解打电话嚟嘅？ 是因为今日咧系我同我先生结婚39周年嘅纪念日啦，所以啱适逢又系39年前嘅今日又系周日咯，所以佢有啲即系好想同你分享一下我哋嘅欢乐啫嘛。 嗯，周日结婚系咪特别热闹咧？因为大家都可以有假期去参加你嘅婚礼。 系啊，吓都系开心啲嘅，即系都会系比较系。人齐啲咯，咁唔使佢哋啲朋友亲戚啊，咁又要攞假期啊，咁啲小朋友又要告假唔翻学咁咯。 嗯，不过我都记得系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都有出席好多婚礼啦，我都记得好多时都系拣星期六日嘅，而家咧就冇乜闲啦，即系而家可能因为真系太多嘢要搞咧，咁变咗可能啲闲日嘅日子咧就会多啲选择嘅。咁但系以前咧，我都记得咧，我参加啲星期六日嘅婚礼咧，我都记得啊，好似唔使咁赶，晏昼又可以出嚟啦，又唔使话挂住要做功课啦，要赶住换衫啦，咁好多嘢处理哦。 系啊，系啊，吓咁自己啊，即系各样都方便啲咯，做嘢吓，咁样咯，所以就吓都好开心。 系咪都仲系好记得39年前嗰啲画面呢？ 系啊，系啊，即系都知道记得晒嗰、那个即系个程序啊，各样嘢咯。咁就同埋呢39年都唔系容易，即系唔系容易过咯，即系经过好多风风浪浪啊咁样嘅。咁到而家都走到今时今日都希望继续即系大家一生陪伴到老啦，咁即系健康愉快幸福，随心随意已经好足够。 啱啊。咁你记唔记得39年前因为乜嘢原因要应承嫁俾呢个人嘅咧？ 都好偶然嘅，大家都系做义工咁样认识咗吓，咁好快一年到就话即系觉得都。情投意合啦，不如系啦，咁样即系啲家长就大家见过家长都觉得系时候，嗰阵时嘅适婚年龄都系夜零岁到嘛，咁咯，咁都算啦，唔好再拖， 即系揾到个啱嘅就唔使咁多选择，唔使咁多考虑啦，就去啦，勇往直前啦，咁又俾你成功，而家经历咗一段咁长嘅婚姻。 是啊，都是啦、啊、即是初初是都是拗叫的，咁但是大家都是互相即是忍让啊各样嘢，咁即是父母啊或者同埋佢嘅各方面嘅奶奶都融洽嘅，大家都咁咯、之后就到而家。 是啊，即是呢一个都好紧要，大家都要有包容啦，要有体谅同埋忍让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喺你哋往后嘅每一天继续走落去嘅时候呢，都会有更加多唔同嘅经历嘅。咁我希望甜嘅会多啦，咁亦都希望你继续走落去嘅时候呢，大家都健健康康，咁可以越走越长嘅一段时间。虽然可能会越行越慢嘅，但係呢亦都可以俾你多啲时间去望清楚周边嘅风景啦。咁亦都系多啲嘅点滴在心头嚟嘅。 是啊是啊，多谢芭比你祝福。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你温太。 好啦，咁可唔可以有时间同我就揀一首歌呢，就是分分钟需要你。 我阵间帮你揾下。 好啊。 好啦，多谢你，好，拜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文文早晨。 早晨啦。 是啊。 三年冇见啦就嚟。 是啊，我哋三年前见过㗎。 两年前同你倾过偈。 咦，是啊，你上次讲乜嘅先。 我回忆俾你听先。 好啊。 我感谢我教会嘅罗牧师各姊妹兄弟姊妹今年庆祝林丽芳96岁生日同埋洗礼。感恩主福美田堂宣道会各好友。周秀儀、张美喜、刘彩莲、Yan、Julissa、莎姐、何美杰、这四家所有朋友，感谢主赐恩赐福，希望每天心情好，各个家庭冇烦忧。 哇，好好啊！ Jessica 小妹妹天天好心情，日日笑呵呵。妈妈同我要减肥成功，10月8号咧就约咗打针。咁鼓励啲照顾者勇敢去打针。主平安赐福。 嗯 啊、因为呢我就考虑好耐嘅，因为我要照顾妈妈。我妈妈今年96岁，啱啱中秋节嘅农历16就生日，我有点歌。我好庆幸呢，我三个电台我打，即係三次电台我打得入。咁点解我啲朋友话咩呢，我话我三年前你哋都访问我美林村有咩好嘅地方，长寿村嚟嘅，个个独居。 都好长寿系嘛？ 好长寿啊！ 等 我 可能都去打个白金村先。 唔系啊，我六十岁啊，系小妹妹啊，好似啊八最少都80岁，90都有。我每次落去咧都提即系提醒我哋，我哋小心路滑啊乜乜，嗰啲已经系做义工啦。但系我而家冇得出去同啲朋友咩啊？但系而家我约定咗啦。我每两点钟啊，我可以活动到六点前翻嚟煮嘢俾妈妈食。我妈妈日日笑呵呵。我买咗啲即系唔好讲名啊，买啲啫喱咧，里边有三个。好食好滑，因为我妈妈吞烟咧要饮凝固粉嘅，咁啲照顾者其实咧佢哋咧因为冇去沟通，冇去即系体会人家嘅妈妈点臭，我妈妈由三年前80磅，而家82磅系咪而家？ 哇，好犀利喎！ 系啊，我啱啱又 check 到报告 ，OK 好靓，咁医生话。你都要減肥，好啦，同媽媽減肥咯。咁我係中意食嘢，好食嘅同我啲朋友分享，即係買俾朋友送俾佢食，我好開心。我依個月咧真係好開心。但係即係我家人咧，有啲喺法國咧，佢哋咧都有視像同埋同教會牧師傾。好啊，96歲可以洗禮，快啲洗禮。我話我就嚟啦，我明年到啦，因為我仲未定落嚟嘅聖經每日，每日念。念金句俾妈妈听，我妈妈笑，每日唱歌俾我妈妈听，耶稣耶稣我爱你，你是我 baby， 即系一个情形咧，我妈妈有反应，即系笑啊，一个认知障嘅人咧，唔好俾佢沉，继续俾开心去，俾正能量，自己又可以照顾到佢，多啲照顾者，大家开把口，倾下街坊啊，喂你点凑你妈妈噶咁靓噶。哦，奶粉加麦皮啊！每朝要5点起身，煮定俾摊冻佢，自己食个靓早餐，思维下。我今朝4:30起身，我12点瞓。咁我因为听埋啲古仔啊，听下歌，同埋因为林慧，我系见到你，你见唔到我啊？但系啊，你唔可能谂下啊，我有福胆俾你哋。咁同埋咧，有一朝咧，我就话我会去。而家我照顾紧街坊。佢98岁之前咪出事嘅，我走落去照顾佢，因为佢家人喺广州，疫情咧系喺2年前佢跌亲，咁佢一好翻啦，我都有照顾佢，因为我唔可以话全身啦，起码问埋去煲汤俾埋佢，同埋老人家唔好饮老火汤嘅，但系你俾佢嘅温馨咧，即系佢家人喺度。过时过节就煮啲嘢俾佢，咁你唔使九大鬼一好似盘菜咁。每样一啲俾佢，会开心到即系话好过我即系家人。我话唔系，你依家人就快到啦，你要望一望，想一想，冇家人你系好孤独嘅。我第日好似你影子，我唔会，我就算住老人院，我带啲老人家开开心心唱下歌， 好好啊咁样。 系啊，真系一直 真系有时系噶，即系多啲讲啲开心嘢俾佢哋听下，等人觉得咧，我都唔系一个人嘅，我都原来呢个年纪都仲识到新朋友，亦都有好多咧，即系佢哋觉得你后生女咁嚟照顾佢咁。 同埋咧，你要知道，因为而家我冇办法去即系去回馈翻做义工啊、教会啊，我将会有，因为我承诺咗啲说话咧，我实现咗，我承诺今年希望主赐恩俾我。妈妈可以同我一起洗礼啦，同埋我一生一世同照顾我妈妈，我做到，因为我单身可以咁做。但系咧，有时咧，我谂下我自己又想去检，即系入院检查过嘢。我而家烦恼到边个嚟照顾我妈妈早午餐呢？冇揾唔到，因为点解咧？我家人都系男士，好粗心。咁咧，我妈妈有感应噶。你就算滗一个羹饭俾佢，佢真系唔食。佢要食我啲，因为你要氹佢。哎呀，妈妈，你要食下啦，好开心噶。一阵间食完咧，你可以落街。佢开心到擘大个口，跟住因为搣去闭神养神啊。我话妈妈，你记住，我有个好恶嘅妹妹喺佢身边保护紧你，你要日日笑，佢就即刻笑。佢笑到咧，我真系每日咧个正能量咧，真系好开心。我呢个月真系好心，呢个礼拜仲开心。我个朋友张美喜咧。佢搬迁， 佢今日約我去即係同佢傾下偈。但我今日嘅宴會咧就係、是、教會啦，咁我要即係整牙啦，咁又翻去探我啲隔離鄰舍，我有另一間屋咧探佢哋啦，起碼開心買啲嘢俾佢食啊！我已經做曬啦，中秋節前我已經做曬，訂曬啲啊元旦啊送俾教會啊牧師啊，買啲好食。你自己都系噶，有时咧见到啲嘢食咧，唔使买多，唔使买名贵，好食你买啲去分享你同事，同事即系你家人。你日日十个钟头喺公司嗰度，你谂下你家人见你几多，但你又买翻俾家人食咧，嗱一齐食，大家开心，即系唔好话拉胡做乜嘢，最紧要日日天天好心。 系啊， 你个节目都系想，其实我已经有构思啦。回想，唔系啊，有个，因为我啲文笔唔好啊。回想，寻找天堂的家人。真系噶，因为嗰个系俾照顾者睇啊，因为会释怀啊。因为如果真系有家人走咗，佢有一段时间系好难过。但系咧有一段时间咧需要人哋听嘢啦。咁我想你哋建堂咧有。即系等压后先啦，彭爷爷同我倾嗰时先啦，佢会问我啲嘢噶，佢三年前问过我啲嘢噶，即系调动节目，我话咧多啲俾后生，喂而家后生我已经老咯，好啦，因为咧呢个故事咧就系、是、要一日一页页嘅俾可以演绎嘅，你几个人演绎，搵个声好啲，即系话我而家梦想去天堂去寻找。我过去识嘅朋友亲人，但系有啲影星啊乜嘢，我又想寻找佢啲歌星，例如邓丽君啊、某人啊，好多啊，总之四大天后都系啊，我好想回忆。咁你哋要演绎啦，咁歌就可以播。其实呢个桥段系俾翻啲照顾者，因为佢冇得出去啊。咁你哋播埋嗰啲系，你有啲时段系俾后生，有啲时段。沉静俾中青年， 即系咩都有咯，嗬， 系啊，中青年咧就系、是、你哋做节目，仲有一个咧系温馨去演绎啊，李丽蕊 O K， 佢个演绎同埋仲加几个元素，嗰几个元素咧你要带动嗰个收音机，因为以前咧好多照顾者做工作冇听嘛，好似我咁，我三年前听到而家，以前我工作开收音机。我以前开心机我是没有听是工作投入。我有亲人走了我五百万去赎他都赎不到。即是等于钱你找不到这个人。现在我还要寻找天堂的家人那个故事几投入。 嗱我哋都多谢晒呢位听众讲嘅好多意见啊。我觉得呢有任何人呢只要如果有意见呢稍后都留意一下我哋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地方可以接收到啦。咁不过今朝早呢我哋亦都留返啲时间俾其他嘅朋友仔呢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路和时间紧迫啊听一听先。早晨 ,William, 早晨。 嗨早晨你好。 早晨啊点啊你好似好遥远咁啊你话声。 是啊是啊是啊我就冇我是啊是啊是 啊点啊 因为我行紧路嘛、我就即系咧即系祝贺香港咧喺呢个东京奥运同埋残奥咧以及全委会咧取得佳绩。咁啊大家咧香港我都听咗罗文嘅歌啊杜德伟嘅歌啦都系赞啊。即系重赞香港啦，都系、即系大家都系风，即系风雨同路咯。 系啊系啊， 即系继续向前。咁即系再三努力。 好，收到晒啦。 成功咧属于我哋嘅 好啦好啦多谢晒 William 嘅电话我都觉得呢即係呢几年呢可能喺运动方面嘅成绩呢我哋越嚟越好。咁期望呢我哋真係可以啦继续啦攞好多唔同嘅奖牌。其实奖牌呢对于我哋嚟讲除咗係一个荣誉之外呢亦都係对于呢运动员嘅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希望佢哋呢除咗喺奖牌之后呢亦都奖牌背后有好多我哋嘅人去支持佢啦同埋呢大家都会俾更加多嘅关注同埋支持甚至乎热爱咁就将呢一份热爱咧，可以化作佢哋嘅动力，继续去为佢哋中意嘅兴趣努力。奖牌咧，只不过系一个见证一个嘅成就。咁但系咧，呢个成就并唔系最重要，反而系佢哋嘅付出，对于我哋嚟讲先至系最重要。咁啊，所以咧，头先 William 讲得啱嘅，我哋都衷心咁样祝福佢哋，亦都多谢佢哋为我哋所尽嘅一切努力。希望之后呢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啦。 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 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属于当地新高。另外，蒙古国过去24小时新增2662宗病例，累计确诊292591宗，累计1116宗死亡病例。蒙古国自8月中以来，疫情在首都乌兰巴托和各省迅速蔓延，但由于床位短缺等原因，目前只有大约20000名患者住院治疗，超过60000名轻症患者居家隔离治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选赛事， 比赛去到接近尾声，好多香港运动员亦都竭尽所能为港争光。 星期一晚闭幕礼，港台电视32将会全程直播， 节目更邀请到刚在比赛勇夺金牌的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亲身亮相，与全港观众直击盛事。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闭幕礼， 星期一晚7:30，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仪。曾经有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主持人的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是当然是刘善仪的善字啦。现在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挺好的，就是下午3:00至5:00的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仪。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波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仪和阿涉呢，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睇唔到人，但係睇穿你个心。 风任意行成飞中，从未投入苦痛，未理会心事。随便忘掉他，以后故事重新中， 爱是像女高音看不见的神奇女侠，这首歌好像是讲紧她，但其实又不止她。每一位听紧这首歌的人内里都有神奇女侠的一面，可能只是未有人发掘到。作曲编曲 Mark Tai， 填词王咏诗，监制 C.N. Groovy。 多以你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萧海恩《看不见的神奇女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个钟头嘅 Beautiful Sunday 啊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文德文， 咁啊早晨早晨，咁啊再同大家咧第二个钟头，因为多咗印尼语啦，咁所以同大家讲 Selamat pagi。格先生，我问下你先，你有冇开始觉得咧而家啲星期日咧，大家都懒咗出街咧？ 点解咧？ 一来我觉得是疫情之前影响到大家的习惯，可能就是越来越迟出门口啦。想回想返呢几年前呢，当未有呢一个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呢，啲格格呢是可能呢我返工嗰个时间呢已经系 on the way 拖住一包二包咁样出街啦。你諗下5:00，然之即已经喺我哋即附近呢公司广播度呢就有啲人呢就出动啦去搭车啦。然后呢去到即中午时间已经系完全密集式，四围都系水泄不通啦，好多人坐晒喺度啦。但我自己最近呢即都有留意到一啲热门聚集外佣嘅地点呢，真系少咗好多人。 同埋好多啲 activity 呢我就留意呢係少咗嘅，好似以前咪好多 events 嘅，咁樣每個星期呀、或者一個月起碼一次呢就有選美呀、啲格格嗰啲呀，同埋嗰啲行 catwalk 嗰啲呀，咁變做呢好多人呢嗰陣時呢都一大班呢係time line group， 咁呢佢哋通常都係好早出門㗎，因為點解呢一早出門呢肯定佢哋要去 salon 啊，咁每個星期呢啲格格呢有啲呢係話呢佢哋去 salon 嗰度 set 頭啦，化妝啦，因為呢啲係化印尼嗰啲濃妝呢係真係比較長時間㗎嘛，即係成幾個鐘㗎嘛，咁你5:00出到去用啲時間食埋少少早餐、先去化妝嘅話，到你出嚟嘅時候啱啱到9:幾分鐘、因為你嗰度未必係你第一個㗎嘛，嗰呢一啲呢而家呢就真係少聽咗㗎，同埋出去嘅時候呢我覺得而家都少咗見到真係化濃妝嗰啲格格嚟講、化濃都冇用，因為戴口罩 睇唔到、 所以就慳返呢筆錢啦分鐘。 同埋呢甚至乎唔係話淨係戴口罩令到佢睇唔到，而係呢戴完口罩之後，可能呢你如果搽得太多粉或者化妝品喺塊面度嘅時候呢都幾唔方便㗎，你個口罩可能要好成日換囉。 同埋另外一個 activity 我覺得少啲呢都係因為戴口罩嘅，以前都係好興呢一班人去影相嘅，呢啲都少咗。 都系嘅，我所以觉得咧呢排系少咗见到啲格格拎住档丝仔都影相嘅，嗱间唔中咧都会见到有啲人即系去一啲叫做香港嘅休闲区域啦，譬如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好中意去赤柱嘅，咁经常都会见到格格即系喺附近咧影紧相，或者攞档丝咁样影相啦。而家我觉得真系少咗好多，即系唔好话系格格啦，其实香港人都少咗嘅有一段时间，呢排好翻少少啦，早排再少啲啦，咁或者系一啲嘅真系游客区域啦，去啲好悠闲嘅地方系真系少咗人。但我发觉啲咩地方多咗人呢商场我觉得多咗人啦，同埋咧 屋企附近嗰啲会所嘅 sofa 啊，或者嗰啲俾人休闲嘅地方咧，都多咗人嘅。甚至乎咧，我想话咧，唔单止我自己咁样做啦，或者系其他人咁样做啦，我咧其实系同我家家讲话，唔紧要噶，你咧如果真系想 feel free 喺屋企留低喺度咧，你自己白埋个房门啦，睇剧好咩都好啦，冇问题嘅。即系你总之就唔一定要强迫你出街咯。咁当然如果你话你好想出去冇问题，你绝对自己自由啦。咁但系因为有时咧，我自己嘅格格本身都几 alert 嘅，即系尤其是疫情以嚟咧，佢自己都担心话去啲人多嘅地方啊，或者因为我自己屋企附近都比较多人啦，成日都即系无论系啲公共嘅休憩设施啊，还是系啲公园等等咧，都比较多人嘅聚集嘅。咁所以佢自己咧都会有个意识就系、可唔可以迟啲出门口咧？咁我 OK 啊，冇问题啊咁。所以我諗佢咧大半年以嚟咧，都係差唔多 lunch time 先出去咯，可能約咗人食飯啊咁樣先出去咯。即係以前咧就唔係嘅，以前可能係咧朝頭早一化好曬妝啊，七點零鐘就出咗街噶啦。咁但係而家咧係真係去到成十一二點咧都仲喺屋企嘅。咁然後先慢慢哦，好似淨係玩一個晏晝，跟住又唔會好夜翻啊，可能都係七八點就翻嚟。咁所以咧就會覺得啊，即係佢哋都起碼唔會抗拒留喺屋企先啦。喺疫情期間，因為有啲人可能就我真係好需要出去唞下氣。有些人真的会有这个感觉的嘛。但是我又会觉得这个都不失为一个好的主意啦。甚至乎我有个朋友因为他经常都是不在香港的，即可能去内地公干这样啦。所以呢他就跟大家讲，我不介意你可以叫你的朋友来我们家 stay 都得的，即尤其是疫情你们不要周街去或者去不知道哪里多人的地方啦。所以呢他们就很自律这样，有时会去了他们家啦，然后就可能即 stay 一个晏走或者一日咁样，咁就由朝到晚喺屋企咁。咁个雇主又话冇问题噶，你照用屋企啲电啦，即系电器啊、灯啊、电视啊、冷气啊，冇问题嘅。咁即系你中意点就点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呢啲都系一啲好贴心嘅雇主啦，即系都帮佢哋谂埋。可能星期日嘅时候咧，与其你出去周围坐，不如你喺屋企咁，你招呼一两个朋友翻嚟啦。即系又唔系用得好多电，又唔系食得你好多钱，又唔系饮得你好多水咁，即系就觉得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但是应该是不是很多有人呢可以有这么好的雇主的。 也 是因为有时雇主自己星期日都要用间屋企呢去招呼啲朋友同埋有 gathering 嘅。所以呢亦都是如果是有呢啲雇主真係哇一流。因为真係呢啲人嚟人有时都係鍾意呢我探你嚟探我嘅。所以呢如果譬如话星期日嘅时候呢有啲人到係去嗰度一起 gathering 坐喺度都可以过一日嘅。倾偈已经过咗一日㗎啦啲人嚟人。 所以即系希望今日啦，星期日啦，因为今日嘅天气咧，可能都要谂下咧，留喺啲室内嘅地方比较稳阵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咧系骤雨较多添啊，而且局部地区咧亦都有狂风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约31度。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即系除咗要带雨具之外，亦都要揾一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去避一避啊。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谂住去野餐咧，今天就真系非常之唔适合啦。尤其是行山啊嗰啲咧活动咧，就真系要自己谂清楚。因为始终好多大家都唔系行山高手啊，就唔好自己逞强啊，真系。 Sendiri tanpa fikirkan perasaanku Kau acuh, kau angkuh Merasa nomor satu Kau pikir bisa dapatkan segalanya Kau mendekat, kau menjauh Kau kembali saat kau butuh Ku bersumpah, kau kan rasakan Rasanya aku Sudah saat apa merasakan Kau lakukan kepadaku Kini berbalik kepadamu Karena ada saat yang kau merasakan Yang kau rasakan selama ini Kini berbalik kepadamu And so turning back to you engkau lakukan kepadaku, kini berbalik kepadamu. Ini sudah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格先生，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讲下印尼方面嘅一啲疫情嘅数字啦。上个礼拜问你嘅时候咧，你就话啦，好似咧嗰啲数字卒之都会回落翻咯。咁今个星期情况又点样呢？ 更加回落，咁上个星期就3000多宗啦，一日。咁就系如果系睇翻9月25号嗰个数字咧，即系星期六个数字咧，就系加2137宗嘅 COVID cases， 咁即系又再少啲啦。咁都系每日都跌下咁样，就变做成个印尼都唔系好似之前咁紧张啦。 咁就好啦。有冇话咧嗰一方面嘅，即系之前讲话医疗方面嗰个嘅压力好大啦。呢一排有冇好啲咧？有冇舒缓到 咧？就系最反映得到，就系睇翻嗰个佢哋话系 bed occupancy rate， 即系咧喺医院嘅时候咧，嗰个床位咧系满唔满？因为之前最紧张嘅时候咧，系直情如果系见到啲新闻啊报出嚟嗰啲咧，系唔系净系医院里面啲床位，系直情搭埋棚架 ，Barry 都见过嘅。摆埋啲床喺出边嘅，而家系冇呢啲情况噶啦， 即系总之都松动翻 啦，系睇得到嘅，系明白见到系开始真系好翻，同埋咧之前嘅时候人哋买紧张买啲 oxygen 嗰啲 tank 嘅，即系啲氧气嗰啲 tank， 而家都冇呢个情况。 希望即系样样嘢都可以越嚟越顺利啦，咁样就即系个疫情嘅数字亦都反映咗咧，叫做系越嚟越舒缓得到啦。咁因为之前咧见到嗰啲咁嘅个案咧，话譬如话开始有好多床位嘅供应不足啊，或者系真系大家又未去到有好多人会去普及打疫苗嘅时候咧，嗰啲数字就好高嘅。咁而家我相信咧，即系喺疫苗方面亦都系有进步啦，即系大家亦都好多系打咗针啦。 有啊，同埋嗰度嗰啲之前就话咧，啲人咧如果系要入商场咧，如果系未打针嗰啲咧就入唔到商场，咁就要show 啲针卡啊，打完针先入得到商场嘅。咁咧有啲人就话，因为有个朋友都系嘅，喺屋企人咧系个个都打咗针，但系有啲小朋友系唔可以打针住，因为嗰啲岁数未得咧。咁就嗰啲几个咧未打到针嗰啲咧喺车嗰度等，咁妈咪入去买完嘢出嚟。 哇！ 係車嗰個真係咧係黑面啊！啲小朋友係唔 開心，啲小朋友會黑面啊！竟然阿媽咁啊唔識做啦，即係應該要喺門口買定啲糖啊，或者揾定啲地方。咁如果係咁，會唔會都可以衍生咗一啲就業機會出嚟咧？即係譬如如果我去商場啊，如果我真係我小朋友唔俾入嘅時候，會唔會話我都諗下，可能咧整翻一個咧幼兒天地咁啊，揾啲人咧看住佢哋，如果好危險嘅喎，自己企曬門口。 係嗰陣時嘅就係哋分工嘅，媽咪帶大啲嘅小朋友入商場快快脆脆買嘢，爹哋就喺車嘅度同嗰幾個小朋友冇得入商場嗰啲。但係頭先你話嗰啲咧係喺商場。出面喺車裏面嗰啲可以做啲咩呢？有啲商場有諗過㗎，可以呢你去訂啲嘢食，然後裏面嗰啲送啲嘢出嚟，同埋你個車嗰度呢佢可以安埋啲好似台仔俾你，你去個座位喺車裏面嗰度食嘢。當然你要唔介意你個車是可以食嘢，因為有啲人唔中意啲車有食物啲味啊嘛。因為呢啲食嘢真係好似開餐咁樣restaurant 嗰啲， 佢係其實幾得意嘅喎。 你整 two course three course 嗰啲幾第一次係食啲乜嘢，然後再拎入去，再拎翻出嚟，有呢一啲服務咯。 喂，講真啦，你呢條橋咧，其實唔係淨係疫情期間可以用嘅，印尼咧塞車嘅問題咁嚴重啦。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喺附近一啲商場啊，即係香港都好興啦，係咪先？即係成日都有啲送餐嘅服務啦。咁如果你話印尼，譬如我某一個商場附近嗰條路成日塞嘅，咁係咪可以安排埋咧？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帶埋張台去俾你開餐啊，帶埋啲食物出去俾你咁樣咧，咁都幾好。 人哋諗咗噶啦呢啲嘢， 係咩？ 係啊，有噶啦。 即係本身已經 係 咁樣嘅， 但係唔係商場去嗰度俾呢一個 service 嘅，係有啲小販做嘅、 哦， 所以咧佢唔係淨係嗰啲塞車個位置，佢。红绿灯的位置都有的、卖水啦、卖 snacks 啦、卖嘢食啦、报纸啦、杂志啦， 即是预咗你等好耐喎。 冇错，所以咧，你呢啲咧已经咧几十年前人哋已经做咗啦。Sorry， 你谂 唔系，但可以进化噶嘛？即系嗱，我头先讲嗰个系高端式嘅，即系俾埋台你 fine dining 嗰啲 系啊，我整把遮咁样，哇，铺埋台布咁样，或者你预咗塞三个钟，咪啱啱我食完咗餐咯。差不多了，即是这个都可以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得做呢？ Sendiri 揀嚟呢一首作品咧，我覺得個節奏感都非常之強嘅，好舒服嘅作品。 Dari Citra Scholastica biarkan ku sendiri， 即係點解啊？ 另外一個人吧。 哦，另外一個人吧。好啦，陣間轉頭仍然係同一個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离开加拿大后，被中国拘捕的康明海和马克尔获释返抵加拿大。两人乘搭的飞机在当地时间周末清晨降落卡尔加里市。总理杜鲁多在现场接机和两人拥抱。较早前杜鲁多形容两人经历了困难的一千日，所展示的毅力令加拿大人受到鼓舞。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后，中国其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康明海和马克尔，两人去年被控从事间谍活动，今年分别在辽宁和北京法院闭门审理。其中马克尔涉间谍罪一案，被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驱逐出境。康明海仍未宣判。外界认为中国拘捕这两人是要报复加拿大协助美国拘捕孟晚舟。德国联邦议会选举投票前夕，总理默克尔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拉票。默克尔和拉舍特出席北威州亚森的竞选集会，形容拉舍特是桥梁建构者，有助各方沟通。选前民调显示大选选情紧凑，社民党近期支持率反先联盟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和拉舍特的支持度亦都非常接近。德国国会选举制度寻求结合直选和比例代表制，有传媒估计两大党支持率大概是得两成左右，而社民党又表明不会和联盟党联合执政，因此组成政府的政党组合存在多种可能，增加细小政党的重要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协议引发担忧，俄罗斯无意牵涉其中，但他认为法国遭受损失可能令欧洲和俄罗斯交流增多。他在纽约联合国召开记者会时指出，俄罗斯一直关注中美之间情况，不论是印太战略定是美英澳三国联盟，任何对抗性计划并没有帮助。拉夫罗夫透露，与东盟各国外长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各方提及中国正和东盟讨论南海行为准则，他认为是确保和平稳定最可靠路径。拉夫罗夫指出，有国家在南海进行挑衅，促请大国之间需要更多互相尊重。中联办表示，在特区政府已经依法启动取缔支联会程序的背景下，支联会宣布解散是反中乱港组织的必然下场。发言人指出，支联会骨干分子的乱港行为绝不能一笔勾销，搞乱香港的人绝不能逍遥法外。特区警队正在对支联会骨干分子涉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这个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追究到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骚动音乐，骚动 Anson 边 ，Crush Oh No。 即系一路录嘅时候，萧老板会不断地讲啲 tips 啊，佢会分享一下每一个人嘅 taste， 其实就系你成世睇过所有嘢个 average 嚟噶嘛。强烈地建议我去真系听多啲唔同嘅嘢，同睇多啲唔同嘅嘢，咁到时候我个 taste 就会越嚟越好啊。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骚动音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邓月平主演以网络热话改编而成的电影，原来他试镜的时候差啲失败。 casting 咧系 cosplay 啊嘛，又跟住我嗰日就化咗个极 cosplay 嘅妆过嚟。老板萧生就望住我，佢话：我觉得你好似唔系好啱清纯嘅角色，得我卸咗我个妆，我再影张相俾你睇。跟住佢见完之后，佢话：哦 ，OK， 得，误会咗，原来嗰一日摆咗啲乌龙。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是林慧 Barbie， 是神光第一线的 Barbie。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密斯 Barbie Miss Lam Lam， 还有亲子百分百。 为什么这么多温馨的资讯？ 因为我们是 神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神光第一线。 二台话你知， 印尼朋友食饭嘅时候，不论系食鸡汤饭、沙爹串烧、炒饭、加多加多，都中意配埋炸虾饼一齐食。 就算系喺菜市场买最便宜嘅香蕉叶包饭，只系得少少蔬菜同肉丝，都要加多一块炸虾饼，先至系完整嘅一餐。 虽然印尼菜式经常会用多种香料，炸虾饼都有越来越多味道，不过最受欢迎的都是原味虾饼，食惯之余还贪它不会破坏其他食物的味道。 虾饼可以说是印尼最传统食物之一，利用当地丰厚的水产资源，混合了太白粉、面粉等等的材料，再将它炸熟之后，就可以在热带地方保存得更耐，特别是在当时还未有雪柜的时代。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嚟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格先生，我哋咧呢个时候咧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咁啊，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咧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最高嘅气温咧就系约31度嘅。现时室外低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77%。亦都提埋你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今日系属于中水平嘅。 Sekarang temperatur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7%. Dan hari ini ada saat-saat pendek yang bermatahari dan cerah. Dan juga nanti bisa 1-2 kali huj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hujannya itu curahnya bertambah banyak. Dan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akan ada angin yang besar dan juga ada petir.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1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masih ada anginnya. 嗯，格先生，我最近咧谂到一个问题咧，我都好想问下你嘅。印尼人咧同埋香港人咧，你自己觉得咧喺管教小朋友方面咧，会唔会咧印尼人系温和过香港人噶？ 我觉得咧印尼人咧就系、是、都系一样噶啦。如果系要闹都会闹嘅，有啲印尼人啊，而家都会仲系打小朋友嘅、印尼人，因为如果系真系讲系而家呢代咧系唔。打小朋友咁啊、但系如果系以前嗰个代咧，讲真句系个个都系真系俾人打咁滞嘅，系同埋屋企系好多武器嘅，有藤条啦，又有啲鸡毛扫啦，如果印尼嗰啲啦，有啲系如果系爹哋嗰啲听过系用咩皮带啦，类似如果有皮带嘅话，好多嘅，但系而家就应该冇噶啦。但系印尼人嗰啲咧就系、是、照讲。睇翻都 family 嗰啲嘅，但系而家都好似系打少咗嘅，同埋印尼人咧系好少咧，如果系喺公众地方咧，系、特别太大声咁样闹小朋友嘅，同埋印尼人系冇乜一个习惯咧，系叫啲小朋友去。讲可唔可以讲噶？去另外一个世去死啊！嗰啲咧系好少会咁样嘅，同埋唔会闹系你系，因为香港我哋听过呢啲咧，就觉得系咦？点解会叫自己个小朋友咁样嘅？或者叫小朋友叫做系衰仔啊？类似呢啲咧，印尼人系唔会做嘅。印尼人系叫得好 sweet 噶，自己嘅小朋友系叫得仔啊，我、最亲爱个仔啊，我最中意个女啊，佢会咁样叫嘅。 闹嘅时候都系咁叫。 闹嘅时候，可能叫你个名或者。你过嚟，或者阿仔，你过嚟， 即系冇咗亲爱的嘅时候，已经系闹。 或者系慢慢同你讲嘅时候，都系会叫亲爱的，你就咁样咁样啦，咁样咁样。但系唔会真系去嗰度用翻呢啲咧，你咁样。因为我哋嚟香港嘅时候咧，听到有啲小朋友叫啲小朋友，有啲家长叫啲小朋友，类似你去死啦咁样，你咁样咧，我哋觉得系。点解咁样嘅？点解佢咁样？呢个系比较 shocking 嘅，对我唔系我啲身边啲朋友嚟讲， 呢、這个都几恐怖啊！因为点解我突然之间咁样讲咧？就是、因为咧最近咧有时都会偶尔见到咧，家长同印尼姐姐嘅其中一个相处咧，就系当屋企有个小朋友嘅时候咧，有时咧印尼姐姐见到个小朋友俾人闹啊，或者系真系咧，妈妈可能有时都会发脾气啦，爸爸亦都可能会发脾气啦，其实任何人都会发脾气嘅吓。咁啊，但系咧喺闹嗰个过程底下咧，有啲家长真系会嘅，就系、是、将个小朋友咧自己行咗去，然之后个小朋友就自己原地停留咗喺度，可能系喊啊，或者系有少少无助。咁样啦，即系喺外人嘅画面睇到系咁样啦吓，实情就唔知啦。咁但系印尼姐姐好多时嗰个位咧，就会走过去，即系冲埋去安慰下个小朋友啊，或者甚至乎系拍下佢膊头啦，摸下佢个头啦，就系唔紧要啦，你同爹哋妈咪讲 sorry 啦，即系都会有时系做呢啲调停嘅角色噶嘛。咁所以我就谂紧啦，啊到底会唔会话真系印尼人同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唔一样咧？嗱，因为咧呢场面咧，通常咧如果俾着我咧，我都有思考过。如果我系嗰个格格嘅话，我应该点样处理咧？嗱，因为好明显咧，你行埋去咧，如果你话你安慰嗰个小朋友咧，睇下你做啲乜嘢啦。如果你系行埋去同佢讲话啊，你同爹哋妈咪道歉啦咁，可能个雇主咧冇咁嬲嘅。但如果你行埋去揽住佢安慰佢，然之后佢喊得仲大声，然之后可能好接受嗰种安慰啊，或者揽翻住格格咧，我谂个雇主系应该仲嬲嘅。咁所以我就谂紧啊，到底即系喺呢一个嘅模式啊磨合里边咧，应该点样去协调咧？ 但如果我之前嗰啲格格咧，如果系我教小朋友嘅时候咧，通常佢哋入房嘅，唔理嘅。因为我之前都同佢哋讲咗，因为我自己知道咧，如果系我教小朋友，唔会特别。點樣太過？我都係通常都係講或者係大聲，但係就唔會話你令到個小朋友係會點樣 崩潰咁樣就唔會 嘅，應該唔會嘅。咁就係通常佢哋入房嘅，但係你話係安慰小朋友嗰啲時間，我記得係我細個嘅時候，因為我媽如果係鬧我細佬嘅時候咧，我細佬係好多後面個 back。 back up 嗰啲人啊， 即係有人支持佢嘅。 哇！佢有個啦啦隊㗎，唔可以鬧我細佬㗎。屋企咧就有一個咧係一個姨姨嚟嘅，佢係嚟我屋企咧係煮飯嘅。個姨姨點解咁犀利咧？因為佢咧唔係淨係我媽請佢翻嚟嘅，佢係我太嫲有喺度嘅時候，佢已經煮飯㗎啦。 即係好似係一個長輩咁樣啦。 太嫲記得啊，太嫲阿嫲先到我媽，佢嗰陣時我太佢識我太嫲嘅，咁變做咧呢個姨姨犀利。咁如果譬如話我細佬俾媽咪鬧嘅時候咧，佢會出嚟擋。唔可以點佢？但我媽咪如果係嬲嘅時候咧， 哇！咁仲嬲喎，其實 佢更加嬲㗎，佢照鬧㗎，同埋真係咧係變做姨姨行開。唔行开真系好似咧，我觉得 粤语长片 真系好似嗰啲唔系粤语嗰啲都系，你睇过啲印度电影未啊？ 睇过 嘅，都好夸张嘅。 好似 印，我觉得印度片偏印度电影多过系啲粤语嗰只咯，系真系变做系。而家我谂起咧，真系比较好笑嘅。但我同我妈咪讲，妈咪话都系噶。但系我咪话点解人哋去教仔去前边挡咧？佢梗系。真系被妈咪闹啦，系咯，唔得唔得唔得。 如果俾住我就唔会挡咯。 但系每次都系咁嘅， 我会帮手善后咯，最多。 每次都系咁噶，真系。但系咧，佢咧系好明显呢个姨姨咧系偏心嘅，佢系 佢唔会帮你挡嘅， 佢唔会帮我挡嘅。 嗱，咁你睇住你细佬，即系喺呢个相处里边咧嘅成长啦。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即系嗱，你叫做印尼华侨啦，你两样都有啲啦。咁你同你个仔相处嘅时候，你闹唔闹啊？ 我唔系特别系我唔会用啲嗰啲有啲 wording 有啲字咧，我唔会用嘅。但系我系会用啲应该去错咗乜嘢，我觉得我自己啦系咁样闹咯。 都 我唔会喺嗰度攻击佢自己咯。唔会话系你蠢啊，你乜类似系嗰啲。about 佢，因为系佢行为唔好啊嘛，唔系佢自己有问题啊嘛，亦都我唔会系话你去死啊，你去咩呢啲唔可以讲，或者你而家我唔认你啦，你走啊，或者我掉低你啊，呢啲我唔会做嘅。 但我觉得咧，我今朝早问格先生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佢就讲咗个答案俾我听啦吓。咁我就觉得咧，我都系时候应该要学一啲咧比较冇乜人听得明嘅语言啊。其实真系有用，我觉得。即系如果喺呢啲沟通嘅情况底下咧，你又唔想俾人听到你点样同个小朋友相处沟通嘅时候咧，你可以学一个冇乜人听得明嘅语言。然后你就可以喺嗰个公共场所里面呢就用嗰个语言去同佢即係闹佢又好啦或者倾又好啦咁。即係讲秘密咁样囉。但係呢格先生呢你就今朝同我讲话你係点样同个仔讲话如果在公共场所。 如果係喺出面嘅时候我有时真係会嬲㗎嘛咁样。同埋我嬲 总会有 的。真係会讲㗎嘛。 我知道啲嘢真係需要及时去处理囉。 係我会嘅。咁我就会用印尼文囉。即刻用印尼文。所以呢我个仔会唔会喺出面嘅时候俾我闹呢当然会啦但是会不会他觉得是我落去面呢我觉得是小朋友都有自尊心的我们都有啦。他会不会觉得是我落去面啊人家真的看着他被人指住闹呢他觉得不会咯。因为为什么呢我讲他的时候没人知道最多是我又不是很大声的。 那你不可以星期日闹或者你星期日的时候你不可以在那些多人来 的 车的地方。 这一家车特别多格格的我们搬去那里你去那里我会闹你的啦那里。就是咁样啦。 即系你呢个方法都系 O K， 所以我就话我要鼓励我女学多啲其他语言咯。即系 然之后拣翻比较冷门嗰啲。 系啦，冷门。咁我都谂紧点样为之冷门？香港啲人都好博学噶嘛，因为即系咩语言都会识噶嘛。即系睇嚟我都要揾一啲嚟嗰啲 俄罗斯文啊嗰啲。 我都唔知道，可能都有人识噶。我要揾啲再偏僻，即系再偏门啲嘅语言啦。嗱，不过突然之间讲起呢个话题咧，亦都系因为有一啲重要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嘅。 Ini perlindungan anak ya karena orang tua yang memarahi dan memukuli anak。Mungkin cuma melampiaskan emosi, tapi tindakan ini bisa membuat hubungan anak dan orang tua itu terpengaruh dan juga perkembangan fisik dan psikologis dari anak juga terganggu. Biarlah kita sendiri temperamennya itu bisa diatur dan bisa mendapatkan cara menjadi orang tua yang lebih baik. Bila orang tua butuh bantuan, boleh bicara dengan keluarga, teman atau profesional atau bahkan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52255. Jadi boleh ya melihat sesua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Boleh juga jangan sampai terdepresi atau ada harus carilah motivasi yang lain ya. Jadi ngomong ke teman, keluarga, profesional, telepon satu kali lagi boleh ke hotline-nya di 23432255. 如果有需要提供協助或者是尋求一些幫助的話，可以致電這個熱線電話的社會福利處的 hotline， 就是 23432255 23432255 的。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嗱，格先生，我哋咧人人都有啲壞習慣啦，但系咧壞習慣咧有啲嘅危險啊，或者對身體有害嘅咧，就真係要小心啲。 Ini pesan anti narkoba ya, mengenai satu jenis narkoba yang namanya ketamin. Ini bisa merusak otak, membuat ketergantungan, halusinasi, kecemasan, depresi, dan panik. Juga ini gangguannya bisa ke kandung kemih. Jadi membuat kita misalnya orang-orang yang menerima dan juga mencoba ketamin ini bisa mau ke toilet terus-menerus. Kalau seandainya ada yang ingin mendapatkan bantuan mengenai persoalan narkoba ini, boleh telepon ke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boleh lewat WA ya, ke nomor 98-186-186 untuk bantuan. Jadi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可以致电呢个186186寻求协助啦。如果有啲关于系抗毒嘅需要嘅话，最后咧都要提一提大家疫情相关嘅提示。 Dan pemerintah Hong Kong juga menawarkan vaksin gratis untuk COVID-19 ini. Dan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umur 12 ke atas, boleh bikin janji lewat online booking system, boleh menerima vaksinnya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s atau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sendiri ke dokter privat. Ja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ini bisa operasinya itu perkiraannya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nya sudah bikin janji secepatnya. Pada hari yang sama juga di pusat-pusat vaksinasi tertentu akan memberikan tiket buat orang yang belum booking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 ini pada hari yang sama di jam-jam yang ditentukan.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ini umur 12 ke atas dan vaksin Sinovac 18 ke atas. Dan untuk vaksin ini secara umum juga cukup aman ya. Tap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boleh cek dulu keadaan badan sendiri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 supaya bisa lebih melawan penyakit in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如果有关疫苗相关嘅资讯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睇一睇嘅。 Dan untuk lebih baiknya juga selalu harus prokes ya, ikut protokol kesehatan, cuci tangan, pakai masker, dan di rumah juga harus bersih, bilas toiletnya tuh pakai penutup toilet, dan juga harus siram air ke pipa U-trap setengah liter satu minggu sekali, dan juga social distancing, dan kalau tidak perlu ya jangan sampai melakukan perjalanan keluar Hong Kong kecuali memang sangat-sangat perlu. Intinya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banyak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亦都可以上到咧www.coronavirus.gov.hk 啦，了解多啲疫情相关嘅一啲大家要注意嘅事项啦。咁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咯，下个礼拜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 Beautiful Sunday， 拜 拜。 Bye。Tak mengerti salah siapa.